那东西越便宜呢，我们心情就会越好，因为我们可以买的更多，是吗？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给你更多快乐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以前 shopping 呢都是走出家门大包小包的往家拎啊，现在呢动动手指，各种这个大包包小包包就飞到你的家里边了。那真的会让我想起有位哲人曾经说过，科技造福人类了，是吗？好吧，你一边来慢慢享受科技带给我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一边来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 Call Me Maybe， 听听看吧。小时候呢，妈妈说睡不着的时候呢，就看看天空啊，找到那颗最亮的星星，魔法师呢就会送你一个美梦。那长大之后的你还会相信这样的说法吗？啊，你可能不信，但是呢我信啊，因为我还没有长大。好了，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星空啊，它就告诉我们，面对未来的恐惧，除了义无反顾的鼓起勇气，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曾经温暖过的那些回忆，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正能量，推着我们勇敢前进。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边听边给自己加油一下，来自五月天的星空送给大家。 一个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是我可以是年少，也可以是享受，享受只有着拥有。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到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的春辉啊。人生的旅途呢，有风有雨，有考验，也会有惊喜。过站不停，才能够看淡沿途的风景，无愧于挚爱和内心。当领悟到人生这条路没有输哪有赢，待繁华落尽时，你们的爱才是自己最大的财富。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洁仪带过我们的心动。有多久没有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开口的第一句就很能够抓住你我的心哦。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就住在我的身 在哪里。 没错，来自陈洁仪带过我们的心动啊，那心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见到那个人之前，你以为你失去了心动的能力了，你觉得你不会再为谁心动的时候啊，你见到他以后才会知道，原来自己还可以，是吧？所以上一秒发生的故事都将成为历史，我们应该往前看啊，不管过去发生的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永远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来鼓舞自己。那这就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一首歌曲，是来自 Twins 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作战。看似是一场虚拟的游戏，但也确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对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战胜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听听看吧，来自 Twins 带过我们的上阵。 盛世多么想放任，偏偏所遇市内就快一起丧生。在看面前亮夜万个多么想去呼吸，天空很苍老，我的故事要生。想走的会近，只要肯走近，愿尽没流泪的真。为何仍然在抑郁？这都是万马千军，怎可以重生？战争，我知道战争在自由流中不怕爱恨，怕生太多想发生，理想会在哪里？ 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那一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做梦忘不掉。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齐家园路口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冲辉。张爱玲呢，在还没有成名之前呢，写过最横的事儿啊，意思就是说，再聪明的女人也有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而结了婚的女人呢，再有豪情壮志，也会被淹没在无尽的家务事当中。那身为天才女子，同样是结了婚的 Alisa Keys 呢，想必与张爱玲有了某种程度的共鸣，所以你就能够理解 Alisa 在这个歌曲的高潮处放声的嘶吼，激情释放的心境啊，女人，你要相信你的能量。真的可以超乎你想象，那所以得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 Alisa Keys 带给我们一首歌曲 Brand New Me。 It's been a while, I'm not who I was before. You look surprised, your words don't burn me anymore. Been meaning to tell ya, but I guess it's clear to see. Don't be mad, it's just a brand new kind of meCan't be bad, I found a brand new kind of free. Careful with your ego, he's the one that we should blame. Had to grab my heart back, God knows something had to change. Thought that you'd be happy, I found the one thing I need. Why you mad?Just a brand new kind of me. It took a long, long time to get here. It took a brave, brave girl to try. It took one too many excuses, one too many lies. Don't be surprised. Don't be surprised.If I talk a little louder, if I speak up when you're wrong, if I walk a little taller, I've been under you too long. If you notice that I'm different,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t be mad, it's just a brand new kind of me. It ain't bad, I found a brand new kind of free.Oh, it took a long, long road to get here. It took a brave, brave girl to try. I've taken one too many excuses, one too many lies. Don't be surprised. Oh, said you look surprised.Not waiting for your okay. I'll never be perfect, but at least now I'm brave. And now my heart is open, I can finally breathe. Don't be mad, it's just a brand new kind of free. That ain't bad, I found a brand new kind of me. Don't be mad OK，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 R&B 歌后 Alicia Key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那当灯光暗去， Alicia 褪去了浮华的妆容啊，在她歌声当中呢，寻找一个新的自我，回归纯正的本色，再一次的诠释着独立与勇敢。茫茫世界，当我们站在镜子面前，是否会有勇气来审视自己呢？是继续迷茫，还是破茧新生呢？是值得思考的。OK。好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改变自己呢，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现在人呢，莫名的各种压力，兢兢战战，压力重重，需要的是一些安慰。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问一问大家，也问一问自己，你到底在烦恼什么呢？来自苏打绿。 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是片刻足之勇敢啊。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虚化，就算是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也许呢，你失去了你最想要的，但是你身边呢，还是会有许许多多需要你的。所以呢，你还在烦恼什么呢？所以呢，各位亲爱的，一定要用自己的毅力和正能量来武装自己哈。那在我们的微信上，一位都是王林的朋友说，遇见你第一次体会暗恋的感觉，几念之缘，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几天过去，脑海里你的面孔已是模糊，但是想你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却依然清晰。未来或许无缘。你亦无从知晓，但愿在这个2018感谢2017的这次意外的相遇。所以呢，要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你，是来自蔡健雅，蔡健雅带给我们一首歌 Beautiful Love。 然后呢，希望呢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梦或者是美丽的幻想能够在你的心里一直的美下去。 看住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还是因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你会了解 Search for Love 来自蔡雅蔡健雅的一首歌曲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不过呢，接下来呢，也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大笨钟。这大笨钟呢，本来是英国伦敦的一个著名的景点，而在周杰伦的这个歌曲当中呢，却是变成了恋爱当中的吵架与拌嘴了。女生说男生比大笨钟还要笨，吵架太安静，那钟呢至少还是有点声音的。以轻快钟带着甜蜜的节奏与旋律，营造出了英伦的浪漫风情。无声的吵架，拌嘴斗气，但是心中呢还是想念着彼此，想念着对方。所以我才说嘛，各位小情侣们，你们都省一省吧，是吧？有那个功夫呢，还不如一心一意的赶快专心的去为他挑选一件新年礼物呢。你说什么？因为千万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哦，今天是2月9号喽，你懂的。好了，趁现在商场还在打折，赶快行动吧。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喽，拜拜。 至少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这么久怎么还没叫我还你滴滴滴，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下去，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着没神经，要你伤不起，只是那半开不真心，其实很爱着你，其实很想着你，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Love, love, love.